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晨看着唐三，做了个决定，他将象征昊天宗首席长老信物的金色小锤抛向唐三，说道：“ 孩子，这个给你，它是我的信物。”也是我们昊天宗的首席长老信物，有了他，长老堂将全部交由你调遣，你将有权废除宗主，决定宗门大事。哎呀，真是没想到啊，你今年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竟然达到了八幻，并且通过了海神的七项考核。我虽然当年自负，但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是和你相差甚远呐。好孩子，我以你为傲，你也是咱们昊天宗的骄傲，昊天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等你要进行海神九考时返回海神殿，我会在那里等你。我欠波塞西的太多太多，尽管没能完成对他的承诺，但我也要去看看他。 唐三看着曾祖猛然腾身而起，宛如一只血色大鸟般升入了高空，瞬间化为一颗血色流星，在视线中消失，内心困惑不解，但转瞬又释然了。 曾祖他老人家怎么就这么走了？难道说海神斗罗波塞西在他心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宗门吗？不，肯定不会的。在他走的时候，脸上流露着的痛苦神色分明是对宗门十分不舍，可他却依旧走了，这究竟是……唉，不论怎么说，曾祖的出现终究是好事。就算他老人家真的去找波塞西了，总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吧？他不是也说了，会在岛上去等我吗？ 他心情渐渐平复，真而重之地将那柄金色小锤收入二十四桥明月夜之中，腾身而起，来到海神三叉戟坠落的地方，施展出控鹤擒龙，将三叉戟从陷入的地面吸了出来，小心地擦拭掉三叉戟上的尘土。 三叉戟啊，三叉戟，都是我不好，没有足够的实力令你发挥。我一定会尽快成为真正的海神，让你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哎，胡列娜呢？ 唐三此时才想起那位武魂殿圣女，精神力如同蛛网般散开，引领着他找到了胡列娜的下落。胡列娜已经昏迷了过去，海神之光虽然没有直接的治疗功效，但在他的控制下却可以激活人体的潜能，加快恢复速度。随着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对于海神之光的奥妙，唐三也越来越熟悉了。在金光的笼罩下，胡列娜渐渐有了动静。她本身受伤也不算太重，先前只不过是被震晕了过去，在海神之光的辅助下，一会儿的功夫就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睁开眼，先看到面前的唐三，胡列娜长舒了一口气。就在先前他痛苦地在杀戮领域中挣扎的时候，眼看着身边的属下一个个倒闭，他心中已经充满了绝望。在他绝望的时候，脑海中却只是浮现出了一个身影。他奢望地想着，哪怕只是在死前再见他一面，自己也就满足了。就在这时，唐三真的出现了，金色的神光笼罩，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和以前相比，唐三更加英武，也多了几分成熟的魅力。阻挡住敌人，在最危机的时刻救下了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完美的呢？虽然胡列娜从未想到过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唐三重逢，可再一次被他相救，胡列娜心中拥有的却只是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哪怕他知道这个人的心并不在他身上，此时此刻也不再重要。 胡列娜挣扎着爬起身，顿时发现自己身上多处春光乍泄的样子，俏脸一红，赶忙回过身去，飞快从魂导器中取出了一件长袍罩在自己身上。 你杀了他？ 算是吧，我说自己杀了以前的杀戮之王也没什么不对吧。 谢谢你，你又一次救了我。 没什么，适逢其会而已，何况就算这次我不面对他，他也会来找我的。 上次在星斗大森林，你 不用再说了，这笔账我会和你们武魂帝国算的。 我知道这仇恨很难化解，可是唐三，如果有一天你们战胜了武魂帝国，能不能不要杀老师？他其实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哼，苦命，身为武魂殿教皇，现任武魂帝国帝王，你说他苦命吗？就算他真的苦命，就能将自己的痛苦加注到别人身上啊。如果不是他派遣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我们会遭遇冲突，小五会因为你们那些人而献祭。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心中还有善念，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不会杀你，但比比东必须死。如果你不希望亲眼看到那一幕，那就早日离开武魂帝国吧。 唐三，你真的认为凭借两大帝国的力量就能与我们武魂帝国抗衡吗？该走的是你，这些年你不是一直都没有出现吗？为什么要重出大陆？我明白你内心的执着，可是我们武魂帝国真的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抗衡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达到眼前的实力，但就算你成了凤号堕落又能怎样？你不过是一个人，要面对的却是武魂帝国数以万计的魂师，两大帝国的魂师加起来还不到我们武魂帝国的三分之一。只要我们将帝国各个行省整合完毕，大军一统之日就是毁灭两大帝国之时。难道你认为凭借你一人之力就能与整片大陆抗衡吗？ 我们现在讨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既然你已经没事了，那我就告辞了。下次见面，或许我们就是兵戎相见的仇敌吧。再见了。 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吗？ 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 怎么，你打算派遣武魂帝国大军围剿我吗？ 你知道我不会那么做的。 胡列娜，你要记住，我们并不是朋友，而是仇敌。只要你在武魂帝国一天，这种关系就不会改变。我今天也不是救你，只是为了自保而已。你我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到此为止，今后我们只是敌人。 一边说着，唐三调转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宽大锋锐的戟刃划过，地面上顿时出现了一道深邃的沟壑，将两人阻隔在两端。画地为界，三叉戟仿佛切割在了胡列娜的心上。看着唐三腾空而起，朝着远方飞去，胡列娜脸色变得一片惨白，下意识地跌退两步，险些摔倒在地。她的美眸中已经充满了悲苦之色。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始终无法接受燕的感情是为什么。虽然她也不愿意承认，可她却清楚，就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她永远也忘不了当年一起走过地狱路的经历，更忘不了这个男人的气息。爱有的时候就是盲目的，他和唐三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很短，可那刻骨铭心的感觉却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燕无论如何也无法带给他的。他也试图忘记唐三，可是唐三的样子却根本无法从心中驱除。此时眼看着自己心仪的男子对自己如此冷漠，他又怎会不难受呢？ 你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去星斗大森林。 老师正带着六位长老在那里猎杀魂兽。 已经飞在半空中的唐三身体停顿了一下，但他很快就再次加速，眨眼间已经消失在胡列娜的视野之中。胡列娜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俏脸一片惨然。飞行在半空中，唐三的心同样也不平静。胡列娜最后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 比比东亲率六位武魂帝国长老前往星斗大森林，他要干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除了森林之王泰坦巨猿二明和天青牛蟒大明，还有什么能让这位武魂帝国帝王率领六位封号斗罗围攻的呢？如此强大的阵容围剿，就算是大明和二明想要逃跑也很难办到。星斗大森林虽然是他们的地盘，但武魂帝国派出的阵容实在太强大了，这可如何是好？胡列娜能将这件事告诉我，看来她并没有真的把我当作敌人，可是我和她之间只能是敌人，我怎么可能接受她呢？除了小五，我的心里早已容不下第二个女人。 唐三虽然对胡列娜的印象不错，但绝不愿意给她任何遐想的机会，当断不断必会反受其乱。唐三正是深明这一点，才断然划清了自己与胡列娜之间的界限，也切断了自己对胡列娜的那份好感。否则以后如果他面对武魂帝国的时候有胡列娜在场，难道就不动手了吗？既然不可能在一起，索性果决地解决问题，以免再受其扰。一边飞着，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爆出了小五的本体，同时用自己的精神力唤醒了小五在魂环魂骨中沉睡的灵魂，把胡列娜刚才说的话告诉了他。 哥，那我们赶快过去，比比东一定是想要猎杀他们，夺取他们的魂环魂骨，大明二明危险了，我们快去救他们。 小五，你先别急，我全速赶过去，差不多一天左右的时间就到了。大明和二明毕竟是星斗大森林中的霸主，地力上他们处于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都有着高等智慧，发现不能力敌时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对手周旋。比比东他们虽然势大，但一时半会儿想要猎杀大明二明也不容易，我们进入森林后尽快与他们会合，集中力量先逃脱出来再说。星斗大森林这种大型原始森林最适合我的蓝银领域发挥作用，再加上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救走他们应该不难。 哥，我从小和大明二明一起长大，他们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我是一定要去救他们的。可是武魂帝国势大，我又不想让你有危险。我 说什么傻话呢？你的兄弟不也是我的兄弟吗？当初要不是大明二明他们及时赶到，我早就死了，我还指望他们帮我将你完全复活呢。小五，你什么都不要多想了，我们一定能将他们救出来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